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今晚我哋天大面子啊，請到林和立中國問題專家上嚟，全香港啊呢個首屈一指啦，經濟嘛啊講中國問題咁啊，即係頭先咧喺上一節嘅時候咧，啊呢個林和立就講到啦，習近平咧就拋出好多好多嘢，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啦，四個偉大咁一帶一路講咗一段日子噶啦，咁一帶一路咧，如果你問我咧啊，我咁睇海路上咧係一早已經通咗。在和平時候是沒有問題，現在這個中共在做的事只是鞏固一條海路，由中國出發的商船或者軍艦這些東西是直接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阿拉伯海、蘇伊士運河去到歐洲去到地中海 No problem, no problem, 只要不打仗 OK? 但陸路呢就產生了問題，有政治的問題和經濟的問題，陸路呢你現在你要經過中亞諸國，呢前蘇聯嘅附庸國，去進入歐洲咧，這個第一喺政治上，蘇聯即係而家俄羅斯普京，蘇啊普京張相會唔會岌頭先嚇？這個此其一。第二起依個高鐵好重要的一樣嘢，高鐵係電動火車，唔係柴油火車，唔係入油咁簡單，喺個火車站同你入油咁簡單，佢係電動火車。經過中亞諸國時候一定要個供電系統、發電廠冇問題，供電網冇問題，穩定絕對不會好似尋日澳門咁樣啊停電啊嗰啲咁嘅嘢，先搞得掂嘅。呢個一個極大嘅工程嚟嘅。而第三，我哋早幾集節目都提過，就話自公元741年，即係天寶十年之後，天寶十年發生呢個坦羅斯戰役。唐軍慘敗，儘管戰役不太大，不過自此那次之後漢人的勢力是沒有辦法超越到吉爾吉斯以及哈薩克斯坦地區，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太普京還有一個在科學上的問題要解決的，就是俄羅斯的火箭太空火箭發射基地就放在哈薩克斯坦，因為對於俄羅斯來說那裡是南邊的地區，任何發射太空火箭的一定要接近赤道，所以大陸在海南島起了一個太空火箭發射基地，美國的放在佛羅里達州，儘管休斯頓即休斯頓是 NASA 太空總署的指揮中心，而法國呢就放在哪裡呢，法屬圭亞那，在南美洲法屬圭亞那，全部都要接近赤道的。在這些問題上，俄羅斯的態度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相信其實大陸很多人都知道，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還有火車軌我講過，不再重複了。你怎麼看呢？大陸人現在說已經說得很厲害，但是我們你知道的事，大陸人知道比我們更清楚了。 是。不過目前呢就這個習主席呢就很夠運。好夠運，因為咧佢上台之後咧，就當然潛在敵人就係美國啦，即係所謂美帝啊或者老美啊。咁但係咧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送咗一個大禮俾習主席。因為特朗普咧就係鼓吹依個所謂美國優先。特朗普咧係反對依一個經濟全球化。而在奧巴馬總統執政的時候，北京呢很忌諱就是奧巴馬總統所謂移師去亞洲， 重返亞洲， 重返亞洲這個策略。而奧巴馬呢就亦都利用全國的貿易呢，是想搞那個跨太平洋那個 TPP 跨太平洋 TPP 奧巴馬咧亦都係部署咗好多軍隊啊等等啦。咁奧巴馬當時咧仲係即係豪言壯語咧，就話全美國個海軍喺二十年之內咧，美國海軍60%嘅設備咧會放喺呢個太平洋嘅，即係話咧係會用嚟圍堵中國。咁但係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 TPP 咧就完蛋啦。咁就依、這個特朗普亦都係將美國咧從呢個巴黎這個氣候 協議 轉變協議咧係退咗出嚟。咁似乎咧就喺全球嗰個貿易方面咧就俾到中國咧，俾到習近平咧有機會咧。是想做一個大阿哥咧，係 要睇下特朗普個樣啦， 有一定機會，一定機會。 係 咁咁咧，就我頭先講咧，就係話特朗普咧，佢係一個不尋常嘅美國總統，因為佢以前咧係未做過參議員啊，未做過州長啊，亦都係冇一個從事外交嘅經驗。 連佢團隊都又有， 佢團隊咧就白宮嘅顧問咧就有成一半咧就辭咗職，已經喺半年之內。 係 咁，所以咧就依、這個美國同中國嘅博弈咧就可以講咧係從一個新嘅平台咧開始。咁目前咧就集中喺依個貿易戰嘅方面，貿易戰嘅方面，因為根據特朗普啱啱辭咗職嘅國師依個班倫咧 班倫嘅政策咧就係話特朗普之所以選舉成功咧，就係話佢成功地咧係推銷嗰、那個經濟嘅民族主義，經濟嘅民族主義就係話美國優先，就係話咧要迫使一啲唔淨止係中國啊，而且係包括美國嘅盟友日本啊、韓國啊，甚至德國，即係享受咗一啲好大嘅貿易順差嘅國家咧，就要向呢啲國家咧施加壓力。咁目前咧，對於中國咧係上個星期咧，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咧就推出咗依個所謂301嘅調查行動。 其實好耐都冇聽過301啦。 其實依個301咧係一個古董嚟嘅，因為佢係1974年嘅貿易法裏邊咧，其中咧第301條款咧就係話賦予美國政府個權力咧就係調查任何國家，假設間嗰啲國家咧係進行一些不規範甚至是損人利己 的經濟或者貿易的設施。咁咧就咁，但係特朗普咧今次咧就針對咧係中國咧係嗰個侵蝕美國高科技嘅成果，就從很多不同的方面啦。首先就依個所謂工業間諜方面啦，即係 industrial espionage。咁就中國係人都知道，好多公司，無論係正式公司或者空頭公司咧，係開咗喺美國啦。咁實際上呢啲公司咧，主要嗰個目的咧就係要用一啲非法或者近似非法嘅手段咧，就購買一啲美國嘅高科技，然之後咧就運翻中國。而好多呢啲公司咧，就運翻中國嘅時候咧，係通過香港嘅，所以一陣咧，我哋要認真探討一下依 個 香港關係。 咁另外咧就係、是特朗普覺得咧係中國依個利用依、這、一個知識產權嗰個限制咧，就迫使一啲美國大公司想進入中國市場嘅大公司咧，就乖乖地咧就向中國嘅公司咧係輸出一啲高科技嘅技術嚇、等等等等情況。咁所以咧目前咧係中美方面喺依個貿易戰咧係劍拔弩張。咁所咁咧就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咧係對依一個貿易戰咧，似乎嗰個關注度咧係不足夠，因為好關注對於香港好重要嘅就係依一個1992年美國所簽署嘅依個香港政策法，或者係 美國香港關係法。 咁咧就賦予香港咧係一個特殊地位。咁香港咧係 成為了一個別於中國大陸的一個貿易區，一個貿易區。而最主要的就是說美國對於輸出高科技產品來香港呢是沒有特別限制的，跟這個輸出去，即美國還是認為是共產國家 的大陸呢是差很遠的，而導致到呢就很多一些中國的公司呢就在香港或者在美國呢就開一些空投公司，其實主要呢就是說在美國的這些空投公司就買了高科技就運來香港，再由香港呢就拆了那個標誌，貼了一些另外的標誌下去呢就運回大陸。最近呢美國政府呢就捉了幾間這類這樣的， 就捉得過分的，拉了很多間的。 那個問題呢就跟這個最近香港一連串發生的啲政治事件咧，亦都有關係。因為美國有不少的參議員是包括依、這個好同情香港情況的依、這個佛羅里達州的Rubio， 係啦嗱， 魯比奧係 啦， 魯比奧咧係曾經同依個特朗普咧係爭依、這個總統， 係啦，想出線。 咁 Rubio 咧就提到咧就係話 Rubio 好關注香港嘅人權狀況。咁會唔會咧就發生到一日？假設間北京即係、就是、根據習大大依、這、一個鬥爭思想，要打沉鬥跨鬥臭港獨的思想，更加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牽制得更加出力的話，美國會不會有些政客呢就用這件事來到攻擊中國，就說哇，假設如果你再牽制香港的自由呢，我們美國國會呢就可以向總統提出呢就取消這個美國香港關係法。 係啦，如果魯比奧咧推一條叫做咩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出嚟，啊，得個講字啫，而家 講字。 係啦，咁佢咧又仲有一個委員會叫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咁佢做個頭嚟嘅。 我直情去過開會 啊！哦，仲開會添啊！ 我去聽會應該 係聽會。 咁啊，三月啊，咁又我記得咧，即係。5-6 months前啦，咁嗰陣時呢個所謂即係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關係即係事務委員會咧 ，CECC 咧，當日其實主要講啲咩 ？Pelosi 啊咩，全部喺曬度啊。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咧， 普洛西嚇， 第一下聽，其實成班人咧都係同香港立法會差唔多嘅，上發口風嘅啫，上發口風嘅。不過當日我想比較多講的一個題目咧，就係、是有個德州的華裔女士，咁啊佢其實一路咧都自己做啲所謂嘅民間的中美關係嘅，佢一路會有帶啲美國的團翻國內，咁、有陣時候又會招商啊，咁同姚明又好好朋友啊，姚明嗰陣時喺火箭打波又識啊，咁呢位女士咧。就而家應該都仲係喺即係中國大陸係被囚禁，咁個罪名就係話佢從事間諜活動， 即係替美國 for the Americans 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佢丈夫就話唔係喎，咁耐以嚟佢喺學校做下秘書啊，做下啲閒職嘅啫喎。咁當然其實成件事究竟事實係乜嘢咁冇人知啦。咁但係。我見到雙方都對、互相係個信任很差嘅，因為當日亦有討論啲咩嘢咧，就包括話、有啲出席議會嘅人就話，當年俾個最惠國待遇中國嘅時候，其實呢一個委員會嘅出現就係因為最惠國待遇出現，就話、我哋希望嗱、當年嘅即係主觀願望就係俾個最惠國待遇你，就透過開放市場。就帶嚟其他的社會民間的一些新景象。咁啊，而家佢哋好多人咧，甚至乎有人出個書嘅，就寫話20年都就嚟過去啦，有冇真係改變呢？而家嘅中國係點咧？佢係咪冇遵守呢個國際的一啲普世價值的規範呢？唔好講普世價值規範咁多啦。只是世貿的條件， 你有冇跟足嗰啲規矩咧？咁開始係有呢種咁嘅反彈嘅，我見到。咁另外一樣嘢，當日最多人講嘅咩咧？喺華盛頓啊，首府入邊，佢哋話時時都有啲代表中國利益嘅税客，就從事工作，係咪要呢啲人登記咧？我唔係唔俾你做。不過你代表 美國， 你代表中國政府從事遊說政治遊說工作，你必須登記。咁啊，最出名係邊個咧？基辛格。基辛格間公司就係專做呢件嘢嘅。咁啊，基本上我淨係覺得好似鑿住額頭，就係講話係咪基辛格都要申報利益咁樣噶啦。係。咁係見到議題就係呢幾個咯。 嗱，講翻單嘢咧，就係舊年特朗普選到之後咧，咁啊。冇幾耐，基辛格就訪問中國，獲得習近平接見。 接見冇錯， 接見。 基辛格基本上係中國政府嘅水客嚟㗎啦，呢個都。 But on the very same day， 喺同一日，特朗普咧就接聽咗個電話，那個電話就橫跨太平洋，由台北發出，就是蔡英文打去恭賀佢嘅。咁啊，開頭大陸人有個期望啦，就話以為咧，呢個基辛格咧就帶住呢個係信鴿嚟嘅，帶住特朗普嘅 message 就過去啦，俾阿習近平啦，啊以為係即係話又有啲嘢話俾我聽，可能不變啊，我哋政策不變，點知 on the same day 咧，特朗普玩殘佢啊嘛，搞 基辛格間顧問公司有個副總裁，應該2008年啊，啲具體數字我記得好差，寫咗本書叫《北京共識》， 你欠嘅， 冇錯錯， Beijing Consensus， 嗰個叫 Ramos， 係啊 ，Ramos。 咁嗰位仁兄基本上就係話，我唔一定要跟你華盛頓共識嗰套規則去玩呢個國際秩序喎。有些國家即係佢唔係話要跟足北京，即係全世界跟北京共識咁做，但係北京共識都係一種可以存在嘅模式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大國崛起都唔係阿習添噶，即係我記得嗰陣時開始有大國崛起呢套咁樣嘅紀錄片， 係啦係啦 係啦，咁嗰套年代已經開始講噶啦。咁我覺得是有一種集體意志的，都仲係有一種集體意志。問題就是由邊一個人去做海撒啦？ 做邊個海撒？不過頭先你講到咧，就話佢雙方咧都話被 有人被拉去坐監，就話係間諜嘅。咁我記得我以前咧讀大學嘅時候問嗰個教授，其實唔係我問，同班有同學問嗰個西人嘅教授，佢話中國有冇派間諜去外國呢？咁、那個西人嘅間諜咧答。即係唔係西人間諜，西人嘅教授咧就答得很好好嘅。佢話每一個國家咧都會做每一個國家會做嘅事，咁啊全班喺度大笑啦。咁啊，你如果你話中國懷疑中國間諜喺美國活動咧，喺我估大半年前咧，美國 Sixteen Minutes 咧 ，CBS Sixteen Minutes 咧做咗一套專輯，就講咧懷疑中國間諜。在美國的活動，咁啊訪問咗好多即係中國嘅移民啊，咁我睇佢哋個名咧，多數都係應該係大陸人嚟㗎啦，嗰啲全化大陸人嚟 嘅。X Y Z 嗰啲 係啦 ，Z 代替咗 C 啊，一個兩個 C 差唔多嘛之類嘅嘢啦。咁啊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公平嘅。咁啊應該係訪問咗三個 case， 兩個覺得咧係美國係國美國 FBI 係太過分。OK， 因為種族問題懷疑佢，同埋佢哋以前嘅出身喺大陸做過嘢，或者同大陸嘅科研機構啲聯繫。咁第三個咧就係 CBS 冇下到結論，咁啊懷疑佢係間諜。咁佢做個機構咧喺啲科研機構咧。最後尾都堅持要炒佢嘅，就冇解釋到咩原因嘅。 不過又唔可以講到咁角力嘅，因為啱啱應該都係一年半載之內嘅事咧。FBI 喺北京開咗個辦事處， 哦， 大家一齊傾下點樣拉嗰啲逃税嗰啲人咁樣嘅。 唔係，佢係有鬥爭，你頭先就即係有鬥爭，亦有合作嘅一面啊嘛。成日都話利益大過矛盾啊嘛。咁根本咧，而家。呢、這個中共佢同埋俄羅斯啊，有最唔同嘅地方。第一，俄羅斯冇嘅地方叫做香港，一個緩衝地嚇、啊。好講緩衝地，有啲嘢俄羅斯啦，俄羅斯冇呢個香港嘅地方。第二， 中共在这个这个我们叫什么金融经济方面是搞得是几劲几出色的，而金融经济一搞呢就冇返转头呢家嘢㗎喇，係不回路嚟㗎喇。咁变咗金融经济其实即係全国嘅金融经济同环球化即係全球化其实係一体两面嚟㗎啫。呢啲嘢令到中美之间呢有矛盾，亦都同时有大家一起搵食。你講啲咩乜大投資行咧，冚唪唥大陸嘅說服都係，同埋咩大陸入呢個世貿嘅時候，係啲美國某公司幫佢搞靚盤數啫嘛。 好多嗰啲投資銀行嗰啲原本請咗嗰啲官二代啊嗰啲。罰錢罰到好金㗎啦！ 阿波神嗰本 唔敢做㗎啦，而家 回憶錄啊，大家而家有得賣啊嘛。咁啊，要詳細了解即係中美關係咧，我哋陣間嗰陣可以講啦。 係，不過我哋可以翻翻去呢一個香港，即係喺成個咁嘅版圖。 其實香港可以扮演一個比較重要嘅 香港嘅角色，我哋陣間先講。不過咧，我又忍唔住啦。你啱啱就出一本新書，如果大家要了解呢個中國共產黨嘅咧。要即系要睇下阿林和立本新书啊！嗱，攞出个封面嚟睇睇啊 ，Nancy 嗱呢本 系呢个就系中国共产党 少少二个啊， 中国共产党嘅指南，共产党嘅指南 手册， 手册或指南 系 咁咧就里边咧有25章，25个 chapter， 咁我系主编，咁咧从呢个内政一度，即系至到经济政策啊，一啲民族政策啊，亦都提到一啲党嘅历史啊，呢个中共嘅架构啊，譬如宣传口径啊、组织部啊等等嘅活动啦、啊，咁亦都包括系中国外交方面咧，亦都有提到，咁系目前我谂喺市面上，因为啱先出嚟啊，咁咧就系一个最新嘅 出版社， 系呢个英国嘅 Routledge 出版社， 系主要出啲乜嘢书嘅咧？真系孤陋寡 大学文大学翻学嗰啲学生一定要买嘅书， 主要系一啲。大學的教科書，上集大學教科書 係呢本就係中國共產黨指南啊，由你主編嘅咁大家咧即係要深入研究中國共產黨咧，就不妨揾本嚟睇睇嚇啊！呢本真係堅嘢嚟㗎啦，真係係 Routledge 出嘅， 而且係最新嘅、 最新嘅版本嘅。 資料是最新的 哦，咁樣哇，真係巨著喂！多謝你介紹呢本書嗱，關於香港嘅問題，關於。即係我哋今晚嘅標題咧，就叫做乜嘢啊？中美角力下的香港， 由十九大到中美關係到香港 咧，係啊，咁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好唔好？